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。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张恩泽。第十六集。 何修义演得明显要更好，就说打耳光那场，难道李导您看不出差距吗？ 李朝隐当然能够看出来，柳阳亭也不错，但是与何修义不是一个等级的，没办法比，谁也无法否认。 换了吧，趁着现在还没拍多少。您还想不想完美了？您还想不想拿奖了？您还想不想赢得口碑了？只要找到他泄露消息的证据，解约理所应当。若是不行，把锅给我，剧组违约的钱也由我来支付。 没有那么简单，这涉及面太广了，就算把锅甩给你，两个主演闹到这种地步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怕有负面影响。 您自己考虑一下吧，我的态度已经在这里了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绝不食言。我很抱歉，不过我已经没办法和他搭戏了，我做不到。 左然，当初柳阳亭还是你推荐的。 柳阳亭在知道自己是左然推荐的后，李沃笑得非常深，带着一丝羞涩，根本看不出竟是那种人。 是我不对，我当时是太相信面相。 身份曝光后的第三天，何修义便接到了演员副导演张希的电话。张希让他立刻赶回本市剧组，说要与他重新商谈合同的事。行。何修义很清楚，这事儿一定与身份曝光有关。低调是裸替的行业规则。何修义觉得他的戏份怕是要全被删光了。何修义在心里打定主意，删他的戏没有问题，让他退钱绝无可能。何修义没做错任何事情，剧组让他拖他就拖，让他挨抽他就挨抽，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他的职责。柳阳亭小鲜肉的锅他是不会轻易背的，剧组一个子儿都别想要回去。没想到到了片场之后，张希根本没有提裸替的事儿，而是抖出了另外一张合同，让何修义在签字页上签字。何修义仔细看了看，发现那几页纸是让他饰演宋智的合同。这还是裸替的活儿，对吗？虽然看起来是让他饰演宋智，但是何修义不认为那是真的。发生这种麻烦事情，张希也十分的暴躁。 不是，柳阳亭被换下去了，宋智这个角色给你了。 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件事听上去实在太过荒诞了，以至于何修义完全不敢相信。 左然说了，有他就没有柳阳亭，有柳阳亭就没有他，让李导选。行了，明早八点进组正式报道。 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何修义早早的便到了片场等李朝隐和左然。片场工作人员已经到了不少，所有人都在讨论劲爆的八卦。何修义也从众人的言语当中得知了更多的细节。本来对于柳阳亭曝光裸替身份为自己贴金的这件事儿，剧组中所有人默契地沉默着，因为何修义只是一个小裸替，柳阳亭却是拥有众多战斗力极强的亲妈粉、亲女友粉这样的当红小鲜肉。没有想到左然突然发起疯，坚持换人。 并威胁要退出剧组。李超印导演的态度比较模糊，一方面他也不缺一两个奖，因此希望可以维持现状，不愿让影视圈认为自己欠缺对剧组对演员的控制。而且柳阳婷的演技其实也挺不错，又有颜又有身材，已经十分少有了，是他之前认可的主演之一，不能朝三暮四。然而另一方面，李导又很清楚，他找不到什么人来代替索然，就算勉强将人留下，两个主角水火不容，也绝无可能产生佳作。这就不仅仅是讲不讲的问题了，同样涉及到了他的招牌。这事儿让李超隐十分为难。最后极力促成了这件事的竟是周林。周林在乍听见左然的要求时，整个人都是暴怒的，就差当众痛斥左然是一个无情无义的自私鬼了。不过在看过了几场激情戏的样片和抽耳光戏的废片之后，周林转变了态度。周林认为，既然片子无法在大陆公映，外国人又不认识柳阳婷，那么启用演技更好的何修义更有把握拿奖。对于周林来说，这部片子意义非凡，孤注一掷的他更为凶狠。这一点与李朝隐不同，聚在一起八卦的人不太清楚解约现场的情况，只知道与柳阳婷是协议解约，给了柳阳婷一些钱，但是不算特别的多，双方并未因为泄密的事当场大撕特撕。不过剧组也没百分之百的支付违约金，而这三天简直乱套了。在得到主演换人的消息之后，两个投资商想撤资，周林喝得胃部出血进了医院，饶是如此，还是有一个撒腿跑了。左然个人投资了4000万成为了股东，勉强补平了幻觉带来的损失。曾偷听到李朝隐与周林讲话的何修义知道，周林并不喜欢自己，当然也不喜欢柳阳婷，还不喜欢左然，认为他们几个全都自私，因此被李超隐评价为没底线。周林曾经要求何修义去陪酒，转头却又给了他家族的主演。何修义对这周大制片感觉变得有点复杂，最后归根究底可能也只剩下李超隐的那一句道不同了吧。7:40左右，左然终于到了，他一眼便看见了何修义，面色极为平静的道： 你来了。 那个，谢了。张西副导演说是你。 没有，李导觉得你在演戏时更符合他心中宋智的感觉，他不是一个会被我威胁的人。 嗯，那你呢？为什么会去威胁李导？很奇怪的，何秀义就是想知道，柳阳婷曝光了一个裸替身份的事，虽说违反规定，但也不是大事，不至于让整个剧组乱套的地步。左然为自己做到这程度，有他就没有柳阳婷，有柳阳婷就没有他，何修义真的没法不疑惑。 以后你总会知道的。 哦，知道什么？ 拿到宋智这个角色，何修义自己都觉得像在梦中一样，不可思议。然而梦中的确是有梦中才会有的绮丽，平常中的一切都辉煌而耀眼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童音张恩泽。感谢您的收听。